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九集，火鸡怒不可遏地扑闪翅膀，但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第一次后悔，为什么刚看到这个偷渡客就动了把他吃了的欲望。如果他没有想吃这个偷渡客，躲在背后偷袭，两者就不会打起来，不打起来他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谁知道这个偷渡客居然这么强，居然从他这里硬生生通关了黑塔第一层。通关第一层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蛋，他最宝贝的蛋。 宝刀皇给我！ 火鸡用尽全身力气，竟然真的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奔向人类。但就在他快要啄到这个人类，抢回他手里的火鸡蛋时，黑塔提示通关的声音响起，男人的身影突然消失，火鸡扑了个空，摔倒在地。 我的蛋！ 全华夏的玩家都在同一时刻离开了黑塔一层。傅文铎从火鸡巢穴里艰难逃生，他断了一条腿，被火鸡扯下，留在了巢穴里。离开黑塔一层，他躺在一个荒弃的建筑工地里，周围空无一人。滋滋的声音在他断了的右腿处响起，仔细一看，他的腿竟然在一点点的长肉，虽然速度很慢，但是断了的部分真的在重新长回来。诸如此类的情况实在不少，整个华夏所有的玩家都被拉进了黑塔一层，进行攻塔游戏。像唐默那样因为有马赛克的火柴而没有和大鼹鼠发生暴力冲突的玩家也有，但是极少。更多的是像傅文铎这样直接与黑塔里的生物打了一个来回。有人死在了黑塔一层，有人重见天日。逃出来的人大多从里面得到了宝物，即使他们身上都是伤，他们也高兴得不能自已，死死抱着自己千辛万苦得到的宝贝。当右腿上的肌肉长到膝盖位置后，傅文铎睁开双眼，从口袋里拿出那颗白色火鸡蛋。他定定地看着，夕阳慢慢垂下，阳光照在这颗火鸡蛋上，突然绽放出金色的光芒，在白色蛋壳上显现出一行行小字。 道具默默，拥有者傅文铎，品质稀有，等级二级，可升级，攻击力一般，功能存档当前游戏进度，限制每七天可使用一次，且存档时间为一个小时。备注：作为新时代的华夏人，默默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同一时刻，唐默正在仔细研究这颗坚硬无比的奇怪火鸡蛋，时不时的敲两下，兴趣来了还拿异能书砸了两次。没研究出一个所以然，唐默没时间浪费，暂时放弃研究火鸡蛋，自己开车驶往上海静安区。他将火鸡蛋放在车挡窗后，一束阳光穿透窗户照射过来，金色的小字一点点地从火鸡蛋上浮现。唐默立刻停了车，观察火鸡蛋的变化。 道具损坏，拥有者唐默，品质稀有，等级可升级，攻击力一般，混档游戏限制。备注： 作为。 唐默的脑袋缓缓升起三个问号，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唐默屈起中指，在火鸡蛋上敲了几下。当他敲到第三下时，突然，一道低沉的男声从火鸡蛋里响起：“ 默默。” 唐默倏地愣住，这火鸡蛋难道也是个生物？还这么智能，知道他叫唐默？不过，直接叫默默，好像有点太过亲昵了吧？沉吟片刻，唐默轻轻嗯了一声， 嗯。 他想了一下， 你是火鸡，还是火鸡蛋？ 火鸡蛋里头的声音突然停住，下一刻，一道冷厉的声音响起， 你是谁？ 唐默的大脑快速运转，几乎是一瞬间，他便明白了，这个和自己对话的并不是火鸡蛋，更不是一只火鸡，它可能是黑塔里的某种生物，更可能， 你是人类。 男生沉默片刻， 嗯，我是人类，你也是人类。 唐默说， 是。 两人都没再说话。车子停靠在路边，刺眼的夕阳照射入车内，将白蛋照射得通体金黄，上面的文字时不时的浮现，唐默能看到的只有几个字和一群乱码。他现在更关注的是对面说话的这个人，他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在向对方提问前先表现出自己的诚意。他开始描述自己的状况， 现在我手里拿着一颗白色的蛋，你的声音就从里面传出来，你是被困在蛋里面的人，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男人的声音坚稳平静， 我没有被困在蛋里，我手里也拿着一颗蛋，你的声音也是从里面传出来。 顿了顿，他补充道， 这是一颗火鸡蛋。 唐默心思一动， 你应该是华夏人，那你刚刚也从黑塔一层里面出来，我这颗蛋是从一个黑塔怪物手里得到的，是一颗火鸡蛋。 我也是从黑塔生物手里得到的一颗白色火鸡蛋。 两人这下彻底明白了，他们手里的这颗火鸡蛋类似于手机，可以让他们与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通话联系。既然如此，唐默现在想知道这颗火鸡蛋可以联系多远的距离。 你在哪儿？ 你在哪个城市？ 异口同声的话语让双方都愣住，对方先反应过来， 我在北京。 北京？北京离上海有1000公里的距离，这么远火鸡蛋也可以直接联系，难道真的是手机的作用？唐默说， 我在上海。 唐默低头看着手里这颗火鸡蛋，隐约有了一个想法，他手里的这颗蛋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是损坏状态。唐默并不觉得刚才自己的那一番乱敲能够把火鸡蛋敲坏，要知道真正被敲裂的并不是火鸡蛋，而是它的方向盘。黑塔里的东西不至于那么脆弱，火鸡蛋被他敲坏的可能性不到20%，它原本就损坏的可能性在80%以上。由于火鸡蛋损坏，唐默并不知道这颗蛋到底有什么作用。火鸡蛋上的文字只有3行字，没有乱码，其中一行， 品质稀有， 这是一个稀有道具。如果黑塔真的只是在玩一场游戏，那么他给玩家发放道具也很合情合理。稀有道具在任何游戏里都是非常珍贵的。唐默不知道自己这颗损坏的火鸡蛋能不能再发挥作用，但他或许可以从这个北京玩家的口中得知火鸡蛋的真正用处。一个稀有道具不可能只是起到通话作用。地球上线前，人类科技已经可以做到全球视频通话，没道理神秘如黑塔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既然两颗都是火鸡蛋，长相相似，还可以通话，那么十有八九 它们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唐默整理了一下语言， 我在玩黑塔一层的供塔游戏时，黑塔里面的一只大鼹鼠将这颗蛋当作奖励送给了我。这颗蛋十分坚硬，我用它试着砸了汽车方向盘、石头，还有一些其他的坚硬东西。我的方向盘被它砸出一条裂缝，但它没有破裂。 先尽可能地说出自己的信息，让对方觉得双方现在是在共享情报。唐默又继续说， 送给我火鸡蛋的大鼹鼠说过，我们人类是无法孵化火鸡蛋的。我本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得到这颗蛋，可以直接使用，没想到你也拥有。但我这边没有说明使用这颗蛋需要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双方通话。你那边有提示吗？ 低沉的男生回答得很果断， 没有。 唐默没有说话。有你这么聊天的吗？这人怎么完全没被套出话？正常人在与别人进行气氛友好的交流时，不该也主动说出自己拥有的情报吗？唐默沉默半晌，又开始继续套话。 你是怎么联系到我的？目前是我先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我才回答。 这个已经不算是情报了。如果这都不肯说，唐默对套话不再做任何希望。 这颗蛋上浮现出了几行字，我试着研究了一下这颗蛋。当我用手指在这颗蛋上敲击到第三下，突然它就闪烁起很刺眼的金光。 这个男人终于愿意透露点信息了。 我现在说话的时候，这颗蛋一直在发出很淡的金色光芒。 唐默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在敲到第三下的时候，这颗蛋似乎也要闪光，结果还没亮起来，这个男人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光芒也消失了。唐默说， 那你知道怎么关闭通话吗？ 我试试。 两人都试了很久，突然声音中断了。再过十秒，男生响起， 我刚才用双手把这颗蛋握住，通话终止了。 敲三下可以开始通话，双手握住蛋，通话就终止。唐默说， 那你先终止，我来试试。 好。 由唐默试了一遍，他也可以随时开启通话并随时终止。经过两人的多次试验，无论是哪一方，只要敲自己的蛋三下就可以开启通话，任何一方握住蛋就可以结束通话。进行实验的时候，双方无比默契，谁都没说一句废话，尽可能地分享信息。当这颗蛋被他们研究的差不多的时候，唐默的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另一颗火鸡蛋的主人和他配合得十分好，他们的合作仿佛训练多遍一样，十分契合。这让唐默不由对对方产生了一丝惺惺相惜的好感。可惜，如果这个人稍微好套话一点，他会对对方更有好感。这个人从始至终就没说出一个关键情报，很明显是在藏着什么。唐默知道对方在藏着什么，他也知道对方发现了自己在套话。现在两人能说的事情已经全部说完，如果谁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情报，那再说下去也没有意义。比如唐默不可能说自己的火鸡蛋损坏了，这样他便处于下风，对方也不肯说出有用的情报，时刻防范着唐默这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男人的声音一直平稳，有点好听。 你还有事情要说吗？ 唐默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 你为什么一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不是喂，而是默默？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